以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十九岁被告获准以1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要居住在报称地址。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无异议的情况之下，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法案将会送到参议院表决。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美国一些人口口声声说关心香港民众的自由是假的，他们以香港为由，或者说以所谓的民主自由为名压制打压中国，借香港问题来压制中国的发展壮大才是真。他又说，中方希望美方的这些人不要对身边很多人染病视而不见，反而假惺惺关心其他国家在香港活得好好的民众，希望他们能够清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个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喺15度以下。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4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135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3点，升不够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京东健康110元，小米集团26.35元，升1.2元，腾讯控股583元，跌5毫。美团287.6元，升5.2元，中国平安93.25元，跌3.3元，阿里巴巴258元，冇升跌，中国海洋石油6.89元，跌2.8元，京东集团325.8元，跌6元，比亚迪股份181.4元，系升4.5元，汇丰控股41.35元，跌1.5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48，瑞士法郎8.713，澳元5.757，加元6.067，新西兰元5.463，欧元9.398。每百日元对港元7.4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467点，跌80点。港金现价报1724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5美元，卖出186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报告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喺深水埗黄竹坑。在深水埗的黄竹街，因为有路面维修，去长沙环道方向近基隆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重复一次，就是在深水埗黄竹街，因为有路面维修，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基隆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的。另外，在港岛方面，坚拿道东因为有水管急修，介乎洛克道至轩尼斯道的坚拿道东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了，驾驶朋友要改道行。仲有就喺柴湾啊，常安街有临时嘅交通安排，为咗配合的士司机嘅防疫强制检测计划，咁直至到今个月嘅23号朝头早啦，常安街专线小巴总站同埋近常安街公厕嘅路边停车处啦会封闭噶，咁揸车嘅朋友咧要注意。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去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

我播声有严琼，跟住啦，我想爆料啊！喺开咪前一秒钟， 系我都谂住讲啊，其实 波声突然间问我，我想问今日星期几啊？ 啲人成日好好奇，电台主持开咪之前喺咪后会讲啲咩咧？ 系啦， 最近我哋最常倾嘅就系今日星期几啦，因为做嘢做到已经分唔到星期几， 完全冇晒时间嘅概念啊！真系系咁 keep 住做， 系啦，因为星期二其实系。即系嗰一日会影响到我哋嘅环节，譬如好似今日星期二就系有谁冠名， 系啊，等紧你打电话过嚟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电话号码 18723888， 任何故事都得，咁你只要咧有一个故事冠名赞助俾我哋啦，之余再拣多一首咧你想搭配嘅歌俾我哋就可以啦， 又或者喺社交媒体 Facebook、IG。search 骚动音乐就可以找我们，可以将你的故事用 message send 给我们啦，都报一报数啦，我们好像街市格格咁啊，今天来到这个12月8号截至5点14分我们的 followers 去到988个啦，72个就达标，我们2020年要有1000个人啊， 是啊，大家帮帮手啊，是 啊， 是啊，我们应承你， 我们好无大志啊， 好无大事，我们人数到1000的时候我们会有惊世巨著的啦， 是啊， 讲住先啦，我们会有些很精彩的片段送给大家， 等大家继续 follow 我哋嘅最新动向， 系啦，咁都系最紧要啦，就系个故事啊，有谁冠名长期招募呢个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嘅赞助商啊， 系等紧你哋啊，18438同埋社交媒体都等紧嘅，咁我觉得其中一样最近我哋不分呢个星期几同埋昼夜嗰啲嘅一个原因就系除咗我哋。开工嘅嘢之外，我哋自己嘅工余时间都好丰富啦。例如我面前嘅严琼好唔识死咁喺咁攰嘅时候都走去学嘢啦咁啊。 哇！我真系 本来学嘢好正面嘅。 系咯，但系我真系唔知点解咯，真系唔识死年尾，我而家先上紧好多堂，系真系俾学费，系要自己揞荷包俾学费去上堂，跟住如果即仲要系呢啲堂咧系好特别噶，即系只要你甩咗堂咧，其实你之后啲唔使上噶啦。因为你只要甩咗中间嗰堂咧、之后嗰啲你都唔会明噶啦。咁我系学紧乜嘢咧？我学紧 Photoshop。 其实你咪人到30有一啲转字头嘅一啲危机，觉得我需要搵啲嘢搲住学下，充实下，跟住就咩都报下。 我好多 friend 咧都问我你学紧啲乜嘢啦，咁我都系同佢讲学讲真话学紧 Photoshop 啦。下低嗰句嘅回应咧都非常之具有成为我朋友嘅特质嘅。是不是想執瘦啲自己个样啊喺张相度。尖格。不过唔系嘅唔系嘅。係因为唔知点解呢，我突然之间觉得我自己好即係好电脑白痴啊。因为你知道我哋而家即係营运緊呢个 IG 啦咁样啦。跟住我成日会问波胜点解人哋可以做到啲乜乜乜效果，到底系点做㗎。之后波胜就会。佢真係有一種咧對佢阿媽阿爸唔識用電腦唔識用手機嗰種嘅冷漠啊！佢會知道佢平時唔係一個冷漠嘅人啦，但係我通常問咗呢啲問題嘅時候， 我當你我媽，有如我母親咁尊敬你啊！ 佢就會好冷漠地，你擺低先啦，一間我搞好冇？ 喺邊度試過咁講啊？ 你好多次啊，係啊，我成日問你點樣，我可以 repost 你啲嘢，點樣人哋啲片識喐，我哋啲片唔識喐嘅時候，你都係咁樣應我㗎。 你都慣咗啊， 係你都好安靜。 講得嚟我都整咗，不如你教俾我整啊。 冇錯， 咁冷漠嘅咩？我個人 完全唔想教喎。佢話你擺低，我教我教啊。佢覺得我真係好老人家啦，咁樣咁我老人家咧就好想去學整長輩圖， 玩 Facebook 啊，IG 啊。是啊，学玩呢啲啊！ 是啊，我去玩 Photoshop 啊， 嗰P 个 S 啊咁。 你最恐怖嗰样嘢系乜嘢？其实呢个成个 Photoshop 堂咧，首先个阿 Sir 好专业啦，不断教我哋几认真、几认真咁样去学啦，咁样。但系咧，我因为我嗰时同我一起去学嗰个 friend 咧，我哋两个有啲拗叫。佢话我起唔到身，即系朝头早上堂，佢觉得嘿你实走堂啦，起唔到身，大学都系咁睇死你啦咁样。咁由于我体内有呢一种唔可以俾人睇死嘅关系啦， 我好熟悉你嘅，睇嚟佢真系， 我就报咗朝头星期六朝头早嘅堂， 一至五已经咁长，星期六有得拣都仲要拣朝早。 好痛苦，你 咪衰啊！你咁嘅性格， 我真系每个星期六依家都有一种算啦，不如走堂啦。但系都因为廉耻，觉得自己曾经许下呢个宏愿啦。你睇住嚟啊！你睇死我，我先唔会啊！咁样即系硬生起身。之后有一日之后做咧，直情系一路等紧的士出去上堂啦，一路喺的士后边喊。因为我觉得，我星期五翻咗5日工，日日都做12个钟以上，点解星期六又要咁早起身去上堂啊？喺后边喊。 然后最差发现咩？我自己攞嚟噶，俾人大一大。 就报咗早堂啦。 真係好无奈。跟住但係呢学嘅时候係好开心嘅。因为你觉得哎呀 我之后会带啲嘢入袋呀、啊、咁样啦。之后你发现但係太夜太而家太大读书真係唔得㗎。因为我下一堂咁样好似冇上过上一堂咁样。係一张白纸咁去请阿 Sir 讲多一次。 我本身要问你最近学緊啲咩，我觉得唔係咁样问。你记得你学过啲乜嘢不如讲下。Photoshop 我先。 我学过退地。但我直到依家为止咧，我都分唔清啦，就系、是、我到底退紧，即系我而家要留嘅，系我想退嗰啲啊，定系唔系嗰啲？你明我讲咩？即系会分我想留嗰啲嘅退地，跟住我都唔知道。阿 Sir 一睇就知道，你而家做反咗，你而家唔系要退地，你而家 退 咗，系啊，你而家系退紧个人咯。我话系咩？点睇噶？跟住佢就会解释一轮，我都系咩？有咩唔同啊？咁样，哎呀， 我睇紧呢个节目嘅人只眼反到去后面就系、是。退地而家阿姐阿婶啊，你而家先学啊，有种真系老人家学运， 真系好痛苦。跟住你知唔知有阵时，即系当你好慌乱嘅时候咧，个阿 Sir 话你听，即系一啲嘢喺 keyboard 上可以做嘅 hot key， 可以好快地带到。佢就同我 G 啊，跟住 G 喺边啊 ？G 喺边？我就话 G 喺边啊 ？G 咩啊？阿 Sir， 我要 G 啲咩啊 ？G 咩啊 ？G 咩啊？ 是猪嚟狗族啊！ 呢个系松阿 Sir， 唔系猪。阿丽丽， 好过分 啊！好辛苦， 好辛苦。 但你觉得你系咪电脑白痴咧？你自己算唔算系？同你隔篱个 friend 比，唔好同其他同学比啦，已经太深啦。我觉得同你个 friend 两个一齐去比，你上手上，你觉得你同佢系咪？你系咪快啲定慢啲？ 好难比，因为我觉得我之所以都要同佢做到朋友嘅原因，就系因为系一啲智力上我哋两个不相伯仲。嗱，你听我觉得我依个年纪去学 Photoshop 已经好匪夷所思啦。其实坐我对面头先笑到扯晒烤嗰个男人咧，佢曾经都学过啲好匪夷所思嘅兴趣班嘅。你自己讲咧，学过啲咩兴趣班？ 我学过 PowerPoint。 Photoshop 系咪都叫做？ 但唔同啊！你三十岁学 Photoshop， 边个叫你咁大声讲我年纪噶？ 我系13岁学 PowerPoint， 差几远？嗰时社区中心有嗰啲暑期兴趣班， 你应该长期停留喺社区中心啦。你 我打等啊， 系啊， 嗰时咧。我记得因为屋企有电脑嘅，咁我都要开电脑玩，每日得一个钟头嘅啫，要做晒功课先得。咁嗰时谂下，我有咩方法可以令到我可以开到电脑嘅时间长啲？跟住嗰时打开社区中心，咦有电脑兴趣班、啊，咁上完堂通常翻屋企要做咩啊？要温书，要复习。咁如果我上电脑堂，我翻屋企咪要开屋企部电脑嚟复习。 但系你开 PowerPoint， 咁你翻屋企电脑你只系可以开 PowerPoint 啫。 但系嗰得意嘅位置就系、是。我只要开到个电脑，可以玩到电脑里面嘅嘢咧，我已经觉得好好开心啊！你明唔明啊？我玩紧 PowerPoint 都觉得自己玩紧电脑啊， 好心酸。 嗰时都未 hit 好多咩 online game 定咩嗰啲噶，咁咦？咁我应该系再细个啲，可能系小学嘅时候学。嗰时觉得自己最有成就感系咩啊？玩个 PowerPoint 嘅 animation 喺左边飞 in 入嚟，喺右边飞 out 出去，然之最正学完之后翻屋企食完饭，阿爸我示范啲嘢表演俾你睇啊！你睇下嗰张相，好似左边飞入嚟，同右边飞出去啊！ 你阿爸有冇一种即系眼发泪光啊？嗰种我个仔， 我谂佢眼发泪光个位系阿仔学完 PowerPoint 会翻嚟表演俾我睇，但佢学咗几年吉他都冇弹过一首歌俾我听。我觉得佢眼发泪光系呢个位。 你学过吉他噶都？ 咦，你唔知啊？我冇讲 啊！ 我学过四年啊 ，classic 嘅吉他，我而家乜都唔识啊！ 头先嗰个骄傲同埋自豪系嚟自边度咧？请问 学咗四年，我真系咩都唔识啊！呢个系我人生学过其中一样最，我觉得自己音乐上面嗰啲乐器，我系冇嗰种耐性咯。 嗯、 我唔敢话即系天赋嗰啲，我真系唔知点定义啦。但系如果耐性，我真系冇乜嘅。但玩电脑嗰啲，我真系好有。阿爸，我表演 PowerPoint 俾你睇， 好啱啊！即系突然之间觉得咧，学 PowerPoint 呢个好符合你嘅智商啊！ 好有 power 啊，个人咁样。有时去学一啲嘢咧，你都会谂紧啊，我有冇天分呢？究竟我学呢样嘢对我人生有冇咩用呢？唔知噶，有时真系唔知啊！你做咗落去先知道，揾到究竟你自己个人有啲咩嘅长处、短处或者系棱角啊！

我终于知点解你会搞成咁啦！你学咗太多匪夷所思嘅兴趣班啦。 泰拳有咩咁匪夷所思啊？ 你学泰拳做咩？你讲你学泰式料理都啱你多啲啦，系咪啊？ 最匪夷所思唔系呢个， 系咩啊？ 系四驱车改造班 啊！ 有原因嘅。 先，我想问系真系揸嗰啲四驱车，系小朋友玩嗰啲？ 小朋友玩系啦，麦林浩。是啦，嗰啲 有咩值得学啊？ 嗰时有个原因嘅，我一路好想有自己一架四驱车，因为当年嗰套动画令到身边嘅人都可以拥有自己嘅，但我冇。咁但系你同阿妈讲或者同阿爸讲，我想要架四驱车啊 ，no。咁我又点咧？又打开嗰本四驱中心嘅嗰本嘢，有四驱车改造班、啊，四驱车改造班最紧要系咩？架四驱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想学改四驱车咧？佢又会俾我，我就用呢个方法嚟得到我自己嗰架四驱车啦。 哇！第一就系我觉得你个楼下个社区中心真系好丰富嘅活动啦， 好多啊，参观可乐厂嗰啲乜都去晒噶啦， 好多就有呢个社区中心出现喺你童年啦。第二件事我度，你而家使唔使有个咩女性嗰啲养生嗰啲去学下？因为你想有个女。或者你想有个女朋友，就首先要学咗啲 推拿啊、按摩啊嗰啲咁样咯。咁你有个 model 去做噶嘛？ 系啊，嗰、那个只系 model， 就个 model 可能都系嗰啲社区中心嗰啲医啊帮手做的。 唔系 super model， 而系普通做实验嘅普通医医婶婶， 都开心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7宗源头不明。个母群组再多13人确诊，这个群组累计有660宗个案。日出康城九期地盘再多2人染病，这个群组累计有52宗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葵盛西村第8座新增5宗个案，累计有18宗，涉及8个单位。当局寻日收到1000个样本，承办商至今亦都测试咗1300个样本，发现有几个初步阳性个案，来自4楼、7楼同8楼嘅住户。至于沙田一田百货，亦都多咗3宗确诊，并且有7宗初诊阳性个案，中心正系追踪佢哋嘅密切接触者。行政会议今朝早通过法律框架，可以要求强制检测者未有结果之前留在原有处所。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若果怀疑环境受到感染而令到留在该处所的人士增加感染风险，可以将有关人士转移到指定地点等候结果，或者要求相关人士到检测中心接受强制检测。他说，在所有人完成以及有检测结果之后，会撤销有关宣告，为期最长7日。若果封锁的时间超过12个钟，会提供基本物资等的支援，并且会容许有特殊需要人士，包括紧急医疗需要，可以申请离开，但是要遵守相关防疫规定。政府宣布再收紧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傍晚6点起禁止堂食，游戏机中心、健身中心和美容院等13类处所需要暂停营业，宴会活动人数上限减至20人，每台最多2人，入座率不多于50%。新措施今个星期四凌晨起生效，为期14日。13类表列处所仲包括浴室、游乐场所、公众娱乐场所、派对房间、夜店或夜总会、卡拉 OK、麻雀馆、按摩院、体育处所同泳池。而会址、酒店或宾馆管理人要继续遵守相关限制。新型肺炎疫情持续，英国开始为高危人士接种由辉瑞和德国伙伴研发的疫苗，一名90岁女子成为当地首位接种这款疫苗的人士。 疫苗在当地星期二陆续分发到英国50间医院为民众接种，令英国成为首个为普遍民众接种有关疫苗的西方国家。首名获接种疫苗的女子朝早在英格兰中部一间医院完成有关流程。她说很荣幸能够成为首位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是她下个星期91岁生日的最佳礼物，让她得以期待在新一年恢复和家人和朋友一起生活。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下个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在15度以下。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至理工湾尾段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㗎喇。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油站，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港岛路面咧，中区嘅皇后大道中，咁啊西行啦，近住租比利街至到树厂阶段咧，现时比较多车嘅。而湾仔嘅坚拿道东咧，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啊，坚拿道东近住洛克道至轩尼斯道嗰段咧，临时封闭噶。咁本来可以揸车经过嘅驾驶人士咧，要改道行驶啦。九龙方面咧，深水埗黄竹街因为有啲路面维修啊。黄竹街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基隆街嗰度呢，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嗰度较为多车。至于新界西贡大网仔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大环村嗰段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阶声音像何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俾啲嘢你估下， 你真系好有才华。 你估下我系咪讲紧真话？ 阿琼啊，不如你都系唔好开估啦。你知噶啦，出到嚟做嘢咁多呃呃氹氹嘅门面嘢要做咧，有时候都系唔好俾人知道你嘅底牌比较好嘅。

太多离弃，而不想质问结穿游戏，要有眼看过理解，不抱希望不会惊，总有一日的血腥，便只要彻底动情，就自然间失感，不满的旅程无谓掩饰，无谓做遮。 蜜语有边个唔中意听啊？不过最好唔好俾我清醒啊！听个张美仪嘅《Pretty Liar》。 窗满摆了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公。光得好艳，我宁看有你，却在等，从后作点贴近。应不应好好庆祝早餐一般的抱拥 ？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该不该轻轻退缩？唇上又突然剧痛 ？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把餐盘挂花、哦。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奶色浸满它，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嘢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可能第一次有用嘅。 但系经过一晚之后清醒过嚟嘅话咧，哈哈，你又麻烦啦。听过叶巧林嘅派台作品《二人份》。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姐，今日我哋有嘉宾上嚟，你谂住赠咩字俾佢咧？ 听清楚啦，鸡蛋蒸肉饼，瞓喺兜兜嘢。 哇，好犀利啊！大开眼界。 我哋收送音乐嘅嘉宾系有鸡蛋蒸肉饼嘅，系。 Hello， 我系主音阿 Soft， 我系吉他手 Sony， 我系 bass 手 Wing。 我哋今日上到佢哋嘅 band 房嗰度啊！ 三位系咪觉得其实都应该密啲派歌？如果都唔知而家啲音乐节目搞成咁咧， 又嚟问啲好匪夷所思嘅嘢啊！又呢样嗰样，原来系因为咁。 系啦，咁同埋我哋唔单止只嗰句嘢噶，咁如果嗰句嘢太敷衍啦，我哋系有真系有礼物送俾你哋，实物嚟噶。 开嚟见我。 真噶。 好嚣张喎！呢句说话， 瞓喺度都赢啊！呢一个，咁我哋咧，即系从呢一句嘢咧，就叫咗阿鸡蛋蒸肉饼，佢哋即系准备一啲古仔啦，可以系一啲你觉得自己都几犀利嘅技能啊，或者一啲好出色嘅性格啊，咁样系啦。 总之即系瞓喺度都赢就得噶啦。 嗱，咁我要先指声明啊，因为我本身即系有叫我准备过嘅时候，我系有少少 get 错咗啊，赢得好轻松嗰样啦，就唔系话我咁嚣屎吓。我想分享嘅呢样嘢咧，就系咧，我哋呢个当年啊，就台湾金音奖就赢咗呢个海外嗰个创作奖。咁咧，点解话咁轻松咧？系因为我哋完全冇压力啊！嗰时咧，我哋完全冇谂过自己系会赢嘅。我人生最后悔做咗一件事，就系、是、拍嗰、那个获奖嗰个 video 啦。我哋系四条女啦，冻喺度，然之后妆都冇化，系好 hea 咁样，跟住就。大家好，很高兴我们这次获奖，很遗憾不能去台湾见大家，希望下次有机会去见你们哦，咁就完咗啦，好冇诚意嘅得奖感言， 跟住之后嗰日唔知点解就得奖，跟住个个都 cap 咗嗰张图啦， 系啊， 很高兴哦，咁啊， 系啊，仲有得嗰几句，所以我话点解咁后悔，即系嗰阵时应该做作啲嘛，即系讲多啲嘢，即系希望第二日个头条报道。是我哋咁样啊嘛！ 嗰时咩造型啊？即系个样大概系 嗱，嗰阵时个造型系好搞笑，因为嗰阵时我哋系拍Backspace 嗰个 MV 嘅 fitting， 咁所以我哋系着得好隆重嘅下身， 系， 但系就唔记得咗个上身，即系个头，系裸妆，即系真系冇乜嘢都冇。平时咧，即系我最记得系希希，佢平时都会化少少妆，但系嗰日因为太攰，佢真系乜妆都冇化。 好啦，呢一个真系阿 Soft 记得噶啦。 我覺得 Sony 咧有樣嘢比起我哋兩個咧，係有一樣嘢好勇敢嘅，佢會勇於去發聲，即係純粹我哋平時會搭啲call in仔，可能去唔同地方表演啦，甚至之前會去機場咁咧，去機場嗰程咧啲司機咧就會收多啲你啲隧道費咯，嗰樣嘢咧，跟住咧我同阿 Soft 嗰啲就算啦，算啦， 同埋懵成成啊，唔係好夠膽， 你哋冇呢個過程噶，你哋冇算噶，你哋Sony 俾人咁樣啫嘛，係咁樣分係，譬如人哋話280蚊，我哋就 280我 OK 啊， 280蚊咁樣。 完全唔会谂究竟多定少， 系啊，唔会谂噶， 都唔知道原本系几多钱。 但系阿 Sony 呢个时候就话280， 平时260嘅啫。 跟住又开个电话个 app 咧，跟住睇住佢有几多钱。 诶、唔好意思啊，司机，应该咧咁样单程净系260嘅啫。 咁因为佢嗰个 app 里面系有一个收费指南噶嘛，我 系 会睇清楚晒里面所有项目噶嘛。咁如果佢真系，譬如我哋真系超时嘅话，可能佢要补钱。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应理所当然啦。但如果佢系，当我是不识就收我 double 的价钱，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它是多了出来的一个费用， 就专 门骗我。那我这个费用我不是代表我的，我代表对 band 去拿回的，因为我们的基金呢是要拿来做歌的。 都是不可以骗我。 是啊，其实朋友中间是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的、 是啊、 因为个个都不出声的时候是要有一个人负责出声的。 是啊，我们这些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咯。 是啊， 他就是真正是咯、啊、我这些只是做键盘战士咯，就是 WhatsApp。阿 Wing 啊，佢咪收多咗人， 明明喺隔篱都要 send WhatsApp 啊！ 我喺度讲阿 Wing 啊，要 系啦，好啦，跟住你哋讲阿 Wing 啦。 哇，阿 Wing 啊，有啲咩真系？话说咧，我哋嗰阵时咧好耐都冇做过运动啦，跟住咧就话，诶唔得啦，而家好唔健康，我哋做翻啲运动啦，不如我哋去打羽毛球啦。于是乎好辛苦咧，就 book 到个羽毛球场咧，然之后咧就约个阿 Wing 咧就打羽毛球啦一齐。跟住咧阿 Wing 咧又好嚣事咁讲啊，打羽毛球。我拎起个球拍都吓死你哋喎，跟住我哋就心谂 信咯， 信咯咁样，跟住咧去到打嘅时候，拎起个羽毛球啊，已经吓死我哋啦！ 咁犀利啊，佢真系， 佢啊，你冇睇佢咁矮啊！嗰阵时第一次同佢打嘅时候啊，佢完全唔使喐噶，就系只手咧揈两揈咧，但系跑到我哋两个咧，即系我哋二打一打佢啊，但系都跑到我哋死啊，真系。 哦，佢咪放啲波好阴湿嗰啲啊？定佢发发声打落嚟嗰啲？ 佢系发发声之余，佢系打到好高，但系好远，即系喺个边界嗰度。 即系佢哋两个要跑得好辛苦去接波嗰种。 系啦，但系我哋接完之后，我哋又打唔翻一啲好高技术要令到佢喐嘅波咯。 喂，咁真系要问下阿 Wing 点解咁劲嘅羽毛球？ 系其实就唔劲嘅，我哋试啫。 忍唔住冲出嚟， 对嘢， 冲出嚟， 试啊！ 唔劲，你一啲都唔劲。 但系 Wing 你细个，因为有即系打开嗰啲乜队乜队嗰啲咁 啊？有啊，中学嗰阵时打校队咁样样咯。咁又玩下咁咯，校队啲人仲劲，我就负责企喺度嘅啫。 我哋唔可以太嚣屎啊嘛，你知啦。 我幻想到嗰次你哋喺球场嗰个画面，阿边又企喺度，诶是但啦咁样，你两个走到死咁 啊！唉，都冇做运动嘅。 有套卡通片叫《网球王子》， 哦系啊。 跟住咧，嗰个首冲队长咧，即系绿色头发嗰个打啲波咧，个波会自己吸翻翻嚟 嘅。哦系啊，球冲区。 系啊，佢哋啲波就系喺我个范围度咯。你明唔明嗰样嘢？ 你打我咁刁钻，佢哋扑波都只能够去翻你度啫。 有今日我哋嘉宾鸡蛋蒸肉饼之前嘅作品，歌名叫做405 Never Not Allowed。新闻翻嚟会继续有佢介绍新歌 Wake Me Up。 关心系香港活得好好嘅民众，希望佢哋能够清醒。国际奥委会确定2024年巴黎奥运会比赛项目，一对一比拼的霹雳舞首次入选，滑板、攀岩、冲浪继东京奥运之后再度入选。另外，传统项目举重被删减四个小项，参赛名额亦都较东京奥运会缩减三成。金牌总数从东京奥运会的14枚减到10枚，参赛人数亦都从东京奥运会的196人缩减到120人，同2016年里约奥运会时的260人相比大幅减少。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个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在15度以下。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华润大厦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坚拿道东啦就有水管急收噶，介乎洛克道至到轩尼斯道嘅坚拿道东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另外喺深水埗黄竹街有路面维修，去长沙环道方向近住基隆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要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香港仔海旁道新光酒楼去华富村。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以及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港台电视30日历史23时之楚汗。 刘邦在彭城之战惨败后逃亡到荥阳，虽然荥阳一条鸿沟将刘邦和项羽分隔开，但两人自此展开一场两年多的拉锯战，被范增离弃的项羽是不是已经大势已去？刘邦又会使出什么妙计力挽狂澜呢？ 历史23时楚汗第三集楚河汉界，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乐队 Fiesta 主音 Alison。 我哋出 show 之前就可能会嗌 Fiesta 加油耶，即系出 show 咁样壮下士气啦。最近先知原来系唔出得街噶咯，吓唔知色情成分定系啲咩成分啦吓。佢哋就话唔出得街，可能我太纯品，所以我嗰次讲咗劲多次，我都唔知咯。 好想知啊，呢句系咩啊 ？OK 啊 ，OK 啊，佢哋话咩？ 吓 啊，冇啦。 想听竹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施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 太太啊，我见你额头有灵光，好事近。 哦，我系咪就快抱孙啊？ 梗系啦，嗱，为咗未来粒孙可以快高长大，你一定要买我设计嘅婴儿床啦，对 B B 安全好紧要噶。 婴儿床有几巴闭啊？ 哦，你想知有几巴闭啊，就要留意。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知识 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有不同的数据就会传输的，但是有时这些数据未必跟你有关的，大家应该留意一下这个手机在不使用的时候会不会都有数据在传输的。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噜阿摄知识会社。 音乐说殷永培的音乐选择，伊森的陀飞轮。 咁对我嚟讲，我觉得每个人咧，无论任何时候都需要听下呢首歌。 曾付出几多心跳。 咁我同我嘅前度詹瑞文啦，我自己都几 shock 嘅，即系都真系决定去分开嘅时候，咁重新执过成个柜桶。我谂我执走咗一样最重要嘅就系嗰种骄傲。其实我谂我系一个好骄傲嘅人咧。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到下昼嘅6点11分，劲啦！今日有份喺度都赢嘅鸡蛋烧饼，同我哋介绍佢哋嘅新歌。头先就讲咗一啲佢哋人生当中啲赢咗嘅份喺度都赢嘅啲嘅经历啦，咁样。咁之后咧就要讲新歌啦 ，Wake Me Up。 系啦，因为之前我哋去咗佢 band 房嗰度，就即系讲下呢一只嘅新歌。咁每次都一样啦，我哋就系会预先即系估下究竟呢一首歌我哋心目中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啊，各样咁样样咧。咁啊呢个时候我哋继续听下当日同鸡蛋烧饼倾偈嘅时候讲到 Wake Me Up 呢一首歌啊，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呢？ 鸡蛋蒸肉饼，瞓喺度都赢。 今次咧，我听呢首歌同埋睇个 MV， 我有一个好直接嘅感觉嘅，可能特别个 MV 令到有咁嘅感觉，就因为有方张西望嗰个牌，嗰、那个牌令我即刻联想到就系你哋2018年出嗰张 EP 嘅时候，其实嗰、那个嗰次你嗰个 launch 嘅个 event 拍嘅片，其实就系用紧嗰个牌去做一个主持去报道紧香港一啲嘅故仔嘛。咁经历咗2年，即系呢个世界同埋你嘅音乐都好啦，又再次攞翻嗰个牌出嚟就，其实。我覺得係有啲 sad 嘅，即係嗰樣嘢就係2年之後咧，個世界都好荒謬啦，係啦咁樣，我係有一種咁樣嘅感覺，覺得係延續咗嗰陣時嘅出嚟。 系啦，呢个系我估嘅。 我可以首先预告定，我觉得唔系。 系好啦，不如揾啲嘢攞下咯，咁样之后就揾到嗰个牌未抌我咁样。 可能真系纯粹环保嘅乐队。 通常都系咁啊，听歌嗰啲人好中意好多解读噶嘛，我就啱啱做咗嗰个角色啊。 即系过分解读嗰啲 friend 啦，咁样。 系啦， 咁到我先啦。我呢边咧，其实呢个都好简单嘅，就系我想讲系呢首歌真正令人觉得好灰嘅地方喺边度啊？就系、是、因为我同波胜之前有讨论过咧，就佢话呢首歌听咗好多次之后咧，佢真系唔开心嘅。系啦，快啲氹翻佢一家吓。因为佢话咧，嗰、那个唔开心又点？我哋两个都觉得好明白嗰样嘢咧，就系佢唔系叫人起身啊嘛，佢系叫自己起身啊嘛。但系其实你之所以会叫自己起身，系因为你知道你根本都冇瞓到。但系我好想醒翻，就系因为我唔想面对嗰一切，但系我都冇得醒，即系我连逃都唔知道可以逃避去边度。呢、這个即系呢个喺个歌当中嘅 message 先系令到大家觉得最灰嘅地方。 好，首先揭晓个慌张失望嘅牌咧，就系咧，我哋的而且确。是只是因为找回是但一个咪牌出来。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有拍到我们有一堆系列恶搞的咪牌的。 妈妈电视啊那些。 是啊是啊，跟住啊导演就揀了这个咪牌。佢揀嘅，佢話佢話誒呢個幾好啊，跟住我話誒、都好啊，嗰陣時阿希希有做過主持喎、啊，咁所以就用翻呢首歌係確實係好 upset 嘅，但係我哋用一個又係好輕鬆、好愉快嘅音樂去包裝。咁但係、如果係講翻呢首歌咧，其實係同我哋對上一首405 Follow Aloud 係有啲相連。405嗰首歌咧，其實係真係講緊啊，好似喺個 nightmare 度嘅個城市，即係我好似俾啲惡勢力一路係咁追住啊咁樣。呢、這個又要講翻我哋嚟緊原本計劃嗰個 project， 我哋有一個 project 咧就暫稱佢叫 project 2021先啦，但係而家應該有啲 delay 嘅，就是、我哋會出碟啦諗住。咁所以咧，我哋係做咗一系列嘅歌，諗住做一系列嘅歌啦。同埋我自己係寫緊一個故事，係寫緊200年後嘅一個世界嘅故事。而我哋出緊嘅歌咧，其實我就好似當佢一個 chapter 咁樣，每一首歌其實都係有啲關聯性咁樣去即係一路延伸落去。咁唔知點解就係我個故事係2017年開始寫噶啦，其實，但係唔知點解咧。我啲歌越写咧，就越好似现实发生，好似啊嗰样嘢。我个故事嘅 setting 系真系讲紧有个世界分咗东方同西方两个势力，然之后有呢一个评分嘅制度，同埋系配给嘅制度。故事就发展到可能就有个人意识到呢一样嘢唔系我想追求嘅嘢嚟噶。虽然我好似好安定、好稳定啦，但系我唔知道我为咩活着。所以就開始想wake me up 啦，就叫做其實就係話我要逃離掣肘。咁所以而家個 chapter 就嚟到呢度，其實係呢個地方曾經好有希望過，但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嗰啲希望好似全部都冇曬咯，突然之間，即係嗰種無力感係比以前更加嚴重，我覺得係，因為我哋成日都唔想話，即係你一首好傷心嘅歌，應該用演技去。讲即系，譬如啲人喊苦喊忽，好伤心，哇喊到啲鼻涕啊，乜嘢都飞晒出嚟啊，唔代表佢系真系好伤心，好伤心。有一种伤心系无力嘅伤心，就系佢目无表情，冇做任何嘢，甚至有少少微笑，但系佢系流泪。嗰下即系我自己系中意呢啲咁嘅演技咯。即系如果用一个演，即系嗰种无助嘅感觉就系。好壓抑嘅表達咁樣，但係我哋只不過係一個好沉重嘅議題，但係用一個唔同啲嘅感覺去呈現，就係、是、你聽真啲，原來究竟嗰個地方係仲有希望定係冇希望，係要你自己去 feel 咁樣咯。 咁你頭先講就係因為嗰個 inspiration 就係一個即係古仔一個 chapter 咁樣啦。咁亦都講200年之後，曾經有冇諗過編曲上面嗰啲聲效啊等等用嘅，會用一啲未來感再重啲嘅。 嗱，嗰個聲音方面咧，我哋又反而唔係用一個所謂未來感啲嘅聲效。但係因為我哋冇辦法知道200年後嘅聲音係啲乜嘢，反而咧我哋係。今次嗰個歌咧，真係轉咗一啲通，但我哋所謂係 low five 啲嘅通啦。咁但係我自己咧，譬如我就成日叫阿 Sony 啊，哇嗰個聲咧，可唔可以modern 啲啊？即係佢嗰啲電子嗰啲啪啪咁啊，有啲聽落去真係好80年代、70年代啦。我想佢電子得嚟有啲 low five vintage， 但係要現代。 我覺得呢啲真係好主觀嘅，即係我本身彈。 出嚟嗰個吉他係咩聲，嗰、那個效果，即係可能佢一聽就佢就已經話，嗯，我呢個聲我唔中意，即係佢 software 會即係都幾明顯表達俾我聽，都係爭啲喎，你呢個聲會唔會改下去，或者係尖少少啊，或者點樣啊？咁我都係嘗試睇下有咩方法，或者加啲唔同嘅吉他效果器，令到佢嗰個聲再unit 啲咯，嗰個感覺。 我即係覺得嗰個聲要係同人哋平時聽到啲有少少唔同，咁係好重要㗎，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煩啊！我呢個客人係嘛？唔該，我想隻黑色黑啲啊！ 我真的有試過咁樣同阿 Soft 講，我講當時我真的不知點解我會講咗佢咁嘅嘢。 做 design 嗰啲咧，因為我負責啊、哦。我覺得隻黑色唔夠黑，可唔可以黑啲？ 其實喺 base 部分咧，你聽到啲咩啊？ 嗱，我唔識形容啊，但係即係佢嗰種低沉咧，我覺得我即係我戴住 headphone 聽嗰種 base， 因為我好中意嗰啲聲入到佢個身體，你 feel 到嘅。咁你嗰段 base 係，因為如果我就咁用 speaker 聽咧，其實嗰段 base 唔夠清楚，因為都好關佢個 frequency 事噶嘛。但係當我戴住 headphone 聽嘅時候，嗰段就好出啦，即係嗰種低沉嗰種，即嗰啲聲，我唔識點樣形容，震咗力。即係我就好中意嗰段 music break 其中呢首歌就係嗰啲 base 啊。好，我等等解釋一下先。 好 其實咧中間嗰段 music break 咧其實係同煙草嗰段一樣嘅，但係咧用嘅 pedal 即係個效果器就唔同咗，我係會用咗隻 octave， 即係會比平時聽嘅 bass 再低音啲，會再實淨啲，比較似電子音樂 dubstep 入面嗰啲 bass 咁，即係會又多咗去個十 low 喺入面做嗰個感覺咯。同埋咧，其實我哋喺 bass 部分咧係分咗左右兩條 track 咁播嘅，即係前面會有七粒音，最後會第二條 track 再播多後面兩粒，即係會有個左右不斷係咁錯嗰個效果。我覺得依樣嘢係聽落去會比較記得咯，呢樣嘢我覺得係幾得意，同埋即係同埋嗰段 bass 咧比較 loop 啊，會令到人會真係記得咗嗰條 melody， 跟住之後不斷重複嗰樣嘢，我覺得係可以再試多啲啊。因為其實如果因為其實我都定義唔到呢隻歌個 style 係啲咩啦，咁我就左加右加咯，就加到咁樣，即係希望大家中意。 我自己都好中意，其實嗰段 bass 同埋咁樣剪係真係好正，我都成日 loop 呢首歌喺屋企。 你覺得好似你冇份整， 冇份整，我係幾中意呢首歌，同埋有陣時做家務，即係嘅，佢個 message 係有啲沉重，但係有陣時你聽音樂係一種情緒嚟噶嘛，咁你撇開佢嗰個 concept 嘅時候，佢就會係一首輕鬆嘅歌咯。你想思考的时候你就跌入一个深渊咯，你不思考的时候你就可以当它一个轻松易入口、啊、做家务的时候拿来按就啱啦、啊。 我就没有思考过 的。是啊。 不是因为呢其实我真的听歌呢，我是完全即尤其是英文歌词啦，跟着我真的完全掉开了英文歌词。即我不会特登深究入面其实讲的什么啦，即我是纯粹听歌是听个 feel 咯，所以我会觉得这只歌是很开心的。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在创作这只歌的时候，可能以这只歌为例，就是不要给我歌词我看住，等我 design 了那个声效先，会不会因为这样会有 feel 一点呢？真的。 我是从来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即我是从来都不知道他唱的什么，因为我听不是因为呢我只记得 chorus 那句而已，因为是太 catchy 呢句，即好令人记得，所以我由头到尾都以为是一只很开心的歌。 Wake me up 你听完之后觉得很开心，但你今天讲完才知道原来是一个这么 sad 的故事。 其实我哋唔 讲 你都唔知噶， 唔系，即系我知嘅，但系我完全冇谂到咁多。其实因为我真系净系做个音乐底咁样咯。 你问翻佢啊，对上嗰只 Deep Squirrel 啲歌讲咩啊？佢唔知噶。 我觉得几好啊，都即系冇咁多烦恼，净系专注喺音乐嘅编排上。 即系因为咧，如果佢讲到只歌好 sad 咁样啦，我会一味咁样谂一啲好 sad 嘅嘢咯，即系。我会觉得有啲影响，即系会觉得好苦恼。但系如果净系听个音乐底，即系我会编到我想编嘅嘢，而唔会俾佢嗰个好 sad 嘅底，但系又要好开心嗰个感觉影响咗。 系啦，所以我都唔会俾佢哋影响嘅。我唔会因为佢首歌好开心，我要专登写啲开心嘅嘢。我净系会写我想表达嘅嘢嘅啫。 咁譬如編曲上面，今次去到即係 music break 嗰個位，除咗頭先講個 bass 之外，就係、是、個 music break 去到一半，跟住就開始加速噶啦嘛。即係呢一個嘅 design 又有冇特別嘅諗法，會覺得哦，不如咁樣行啦咁。Sony 係咁批你手踭。 做咩啫？你音樂總監，你唔講下？哦，因為好似係我話要加速嘅。 系， 我因为好中意咁样嘅，我觉得去到嗰个位，我觉得系时候要有变化啦，咁样就好似我哋嘅人生其实都充满变化噶嘛，你唔会就咁样就一路去就完结噶嘛，咁我就好中意去到某啲段落就开始就觉得要快啲啊，嗰、那个气氛再急速啲，紧凑啲，总之我要有变化，我唔知道变化系乜，你变俾我听咁样。我一开始就系咁样同佢讲，我觉得呢个位置要变咯，咁佢就变俾我听啊，呢、這个变唔系几好听，再变一下，变再变多，差唔多争啲，再变过嚟听一下，咁啊再变变啦，哇呢、這个正就呢个啦咁样。 本身咧，我哋夹呢首歌嘅时候咧，可能个速度系系一百，写唔记得咗，我哋咧系咁一路变咧，系直情系。一二三得唔得？一二四得唔得？一二五得唔得？其实好细微嘅位咧，我哋都会好执着喺个咩？跟住我哋会谂，原来后面好似太快、哦，定系其实原来系前面太慢咧？即系有时嗰个 balance 系两边都要去平衡咯，就唔系嗰边即系可能某一样嘢系特别出，可能系你另一样凹得滞，咁你就要平衡翻嗰个乐器或者系成首歌之间嗰、那个。气氛，佢个 idea 咦可能可以令到首歌提升咗啲，我哋试咗先，试咗睇下会唔会有更好嘅选择或者系啱 feel 啊。如果真系搞唔掂，就可能有时啲歌嘅 demo 可能就掉低一阵啊，我哋搞其他歌先啦。咁之后再 pick up 翻，睇下会唔会再有其他可能性。咁我觉得大家多啲意见或者放落去，其实系会点都会令个歌再可能提升咗少少嗰个感觉啊，或者系里面嘅气氛啊。 系啦，咁大家听住呢一只之后，亦都可以期待嗰啲 chapter 啦。下次我哋真系可以送鸡蛋蒸肉饼，瞓到唔知醒。 系啊，我哋年尾真系会推出嗰首歌噶啦。 咁期待年尾啦，我哋好唔好？其实依家都年年地尾 啦，差唔多。我几日都下年啦。 系啊，咁你哋俾心机啦。好啦，今日再多只鸡蛋蒸肉饼 ，thank you。 Thank you。 Along the colorful street,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words you take, like climbing a wall uphill? Your friends are gone, one by one. The shapes are shape, bit by bit. You blind your eyes and remain silent. 新聞之前，聽我有雞蛋蒸肉餅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Wake Me Up。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再收紧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傍晚六点起禁止堂食，游戏机中心、健身中心同美容院等十三类处所需要暂停营业。宴会活动人数上限减至二十人，每台最多两人，入座率不多于五成。新措施今个星期四凌晨起生效，为期14日。13类表列处所还包括浴室、游乐场所、公众娱乐场所、派对房间、夜店或夜总会、卡拉 OK、 麻雀馆、按摩院、体育处所和泳池。而会址、酒店或者宾馆管理人要继续遵守相关限制。本港新增1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7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葵盛西村第八座的群组爆发，再新增5宗确诊个案，其中3宗是在5楼，另外2宗分别在7楼和8楼，但是不是同一座向。第八座累计有18宗个案，涉及8个单位。當局昨日收到1000個檢測樣本，承辦商至今亦都測試了1300個樣本，發現有幾個初步陽性個案，來自4樓、7樓和8樓的住戶。第八座大約有3100名住客，當局希望盡快完成檢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未來幾個星期會有不少留學生返港，為嚴防外來輸入個案，所有由中國以外地區抵港人士需要到指定酒店接受14日強制檢疫。政府將會安排專車由機場接載他們到酒店，政府正是同酒店敲定具體安排，將會盡快公布。陈肇始说，接受隔离检疫的人士在检疫期内的第12日要进行额外检测。现时政府规定受检疫人士要在第19或者20日再次接受检测，以确保不会有漏网之鱼。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个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喺15度以下，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嗰宗意外事故啊，喺新界荃湾路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对开，因为有意外，快线受阻，塞到丽景村啊。荃湾路去屯门葵涌公园对开有意外，快线受阻，塞到丽景村。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华润大厦同埋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仲有落去湾仔之路咧，都多车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去到大学会堂，龙翔道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入都多车啦。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去到丽港城嘅，出去九龙方向龙尾近欣怡花园。新界区咧，屯门公路而家系元朗方向，近住加农村一带咧非常多车嘅，龙尾去到丁九桥，咁所以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都系车多，行车缓慢。锦田公路近住加农片场嗰段咧，来往方向都多车。咁啊，去呢一个全锦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锦田公路近住交汇处噶。仲有大埔公路啦，沙田市中心段都系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排到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2021年1月， 多媒体特备节目 公布 十大中文金曲奖、 新人奖、 国语歌曲奖、 男歌手奖、 女歌手奖、 乐队组合奖、 Cash 创作歌手奖、 最佳中文唱片奖 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做咩差人个名啫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要用翻呢一啲声噶。 系啊，欢迎嚟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呢度有波盛，有严琼， 押韵噶。电话号码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分享你嘅故事，又或者去骚动音乐嘅 IG 同埋 Facebook 嗰度，将你嘅故事 send 嚟俾我哋啊！记住唔系空白短信、啊， 系真系你嘅故事啊！ 系、哎、啊，连埋一只歌拣埋啦，咁啊，任何途径开放，等你哋嘅故事。呢、這个时候先听第一个电话啦。喂 ，Hello， 系点称呼啊？ 我叫 Steve 啊。 Steve 系 Steve， 你把声好好听，有冇人讲过啊？ 冇啊，但系多谢你， 唔使客气，好开心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第一个赞赏你声好听嘅人。 佢话冇啊，嗰个好灰。 有啊，而家就有啦，咁样。咁你今日想冠名赞咗个点样嘅故事俾我哋先？ 我想分享我喺外地翻香港，而家隔离紧嘅一个故事。 我知而家都系隔离紧嘅， 系啦，我而家喺酒店入边隔离紧。 哦，几多日啦？而家 倒数四日咯。我唔想由头开始数几日，因为好似一路加上去，我倒数就会一路减落去，就会开心啲咯。因为储备四日。 哦，恭喜晒，恭喜晒！你由边度翻嚟隔离啊？ 我喺英国翻嚟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即系香港政府会已经列咗英国系一个即系高危嘅国家咁样，所以就有一系列嘅要准备咁样咯。咁所以成个过程系唔简单嘅，我会觉得系。 系咪隔离嘅人讲嘢都系呢一种有啲沉重嘅语气？ 都唔系。其实我自己觉得我隔离嘅呢个经验算应该比起其他人会好啲嘅。 系。 因为其实即系讲翻少少。个背景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其实现在我刚才都讲过了，回香港其实要准备的东西话多不多话少不少的。 那 直头有很多人 在 Facebook 度开了 group 呢，叫做就是 Hong Kong Quarantine Support Group， 就是去分享他们由外地回香港不同地方，即是不是只是英国，那由不同地方的人回香港其实要准备些什么啊，他们之前经历过的那些经验啊，那有几样东西其实一定要准备的，就算你哪里都好啦，就是起飞前72个钟之内你要 test 到你是 negative 这样啦。那而个要求不是随便找一间公司，而是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要求才找到一间公司其实是 fulfill 到香港政府的那些的要求。那幸好在我们即飞之前的两个礼拜 咁英國政府就直接喺機場度開咗一個位，就係、是、專俾啲人飛翻香港去做一個快速測試。咁、你就唔使喺出面揾啦，咁你直接喺機場早啲去到，可能4个钟、5个钟之前去到機場就 book 咗個時間就可以做咁樣。咁另外一個就係我而家住緊呢個酒店啦，咁就係要你上機之前喺嗰個櫃台 check in 嘅時候，你就 show 俾佢睇我 book 咗14晚嘅酒店做隔離嘅，因為我同我太太一齊翻啦，咁我哋公司好保咁俾我哋喺隔離嘅時候繼續翻工咁樣，咁所以我哋要揾一個酒店咧係有一張台。可以坐到兩個人一起做嘢，而個上網又要穩定嘅，咁所以我哋都揾咗唔少間，即係做咗唔少 research。 即係 WFH 就 work from Hong Kong， 即係你係同公司講咗，我係翻到香港咧，其實我隔離嘅時候都會照做嘢嘅咁樣。係 啦，冇錯冇錯。咁仲有啲即係其他垃垃雜雜，即係例如健康申報表啊，裝嗰、那個即係居家抗疫嘅 app 啊等等嘅嘢啦。咁最尾就係搞掂曬啲所有嘢啦，你覺得 check in 啊完搞認識識做好曬，去到上機之前去到閘口咧，佢都要再度多次體温。咁我哋班機有兩個人好不幸地即係過唔到個閘口啦，就度到個體温，即係佢前面所有嘢就算佢 test 曬 negative 啊 book 曬酒店都唔得，咁佢要即係就算俾佢坐低咗頭再度，其實最尾佢哋都過唔到啦，咁就 offload 咗佢哋嘅行李出嚟，未去到坐低嗰刻，其實你都未必可以翻到香港，即係呢個就係。唔同嘅關卡要去過咁樣。 哦，有一種咧，好似世界末日嘅時候，有啲篩選咧，邊啲人可以上嗰一架飛船嗰種感覺咯。 但係翻到嚟都唔知，即係上得到船，其實都唔知係咪一件開心嘅事情，因為跟住落嚟你翻嚟香港就開始隔離啦嘛。 係啦，係啦。咁翻到嚟香港，你去到酒店，其實喺你打完外國嗰大佬，其實喺香港你都要再打多次大佬。 係香港大佬好難打嘅。 即係你知道喺機場有啲要戴手帶啊，要確認電話，即係聯絡電話，跟住仲要做個深喉唾液啊咁樣。咁做好曬呢啲嘢，咁佢就會安排咗一個你知道考嗰啲公開試咧，有一人一張台，跟住每個人台同台之間隔2米到咁樣佢。咁嗰個 setting 咧就全班機嘅人就坐曬喺度咁樣。咁嗰、那個我哋本身都知道呢個位會係一個好長嘅等待嚟嘅，因為有實驗室要做嗰啲 test 啊，又好大量啊，好辛苦啊咁樣。咁所以由11点零坐低喺個位，去到夜晚9点先至出結果。咁中間呢個過程係冇嘢可以做到嘅，就係、是、你就係、是、大家困喺個地方，你有帶 iPad 就睇 iPad。我見到有啲外國嘅一啲小學或者中學生，佢哋就一路上緊堂咯 ，Zoom 緊喺度上堂。 10个钟我哋嗰度講緊，你諗下11点至9点喎，係咯， 係啦，冇錯，就真係10个钟噶啦。咁去到攞埋行李啦，跟住之後去到酒店大概11点零咁樣咯，夜晚。咁就終於 settle 咗啦。咁喺上個禮拜嘅時候。咁去到而家14日過咗一大半啦，咁樣，因為其實我頭先都講，我哋翻工啊嘛，咁所以翻工時間真係過得好快，超快。平日嗰5日咧，其實你眨下眼就過咗。因為我睇個 Facebook group 嘅人講咧，其實佢哋都真係要諗好多唔同嘢去做啊，有陣時又要做下瑜伽啊，即係去消磨下自己啲時間，其實都真係幾唔容易咯。 我想問，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即係唔使隔離之後，你第一件事想做嘅係？ 透啖氣咯，因為我哋係即正常酒店，除非你叫佢開窗，如果唔係，你酒店係唔會開到窗嘛。即我好似翻咗嚟香港，其實喺個酒店入面都好似唔知自己究竟係香港定係英國，因為其實你從來冇出到去過嘛，你冇真係吸到嗰個啖嘅氣咯，咁所以 你會企喺個大堂門口，然後咁樣做佢啊， I love you 嗰啲。但系你睇下人类咧，即系去到某一个即系比较平淡嘅日子嘅时候，你就追求紧平淡嘅幸福啦。我以为佢哇，我要食餐好嘅，我要咩啊？我提下你出嚟嘅时候咧，这个堂食去到6点嘅咋吓，所以唔好咁迟先搵嘢食，会冇嘢食。 早啲出口啊，咁啊， 咁就要问下啦。趁翻个故事，你有一首点样嘅歌想同我哋分享咧？ 我想听陈奕迅嘅《致命的舞》。个原因系因为首歌其实好正面嘅，就系、是、大家一齐去互助啊，去守望啊，会有个好好嘅即系嘅鲜明嘅未来啊咁。咁对于我哋嚟讲就系、是、其实首先有好多人帮我哋啦，咁 Facebook group 入边互不相识嘅人去分享佢哋经验啦。咁同埋我哋喺湾仔度隔篱啦，即系喺间酒店入边，咁啲朋友啊、屋企人啊经过湾仔信我嘅时候，佢哋就话：喂，有冇嘢需要啊？要唔要苹果啊？要唔要生果啊？要唔要外卖啊？咁样。咁初初谂住隔篱嘅时候就其实就系咁叫外卖啦，但系你估唔到原来有啲你 唔係額外買幾多，例如魚蛋燒賣啊、雞蛋仔啊、西多士啊，呢啲你都會有機會食到咯，即係唔係咁，所以佢哋會買到呢啲直接去到擺到去個大堂嗰度，就可以送上嚟俾我哋咁樣。咁所以個 mental health 其實 keep 得好好咯，即係我哋其實就算隔離緊，仲可以做緊嘢，仲可以食到一啲我哋覺得好好食嘅嘢咁樣。 嗯，你而家分分鐘心理健康過我， 係啊，你 mental health 好過我哋。 係 啊，咁所以我睇件事其實係係辛苦嘅，但係正面咯。咁同埋倒數四日咁就可以出嚟啦。 好啊。你四日之后记得出嚟跳舞喎、哦，致命一的舞， 致命一的舞跳嗰个顿顿顿顿顿顿嗰啲， 系三拍三拍咁去跳系 嘛？啊，识嘢喎， 系啊， 好啊，哇，咁啊，希望快啲顺顺利利过埋呢几日之后就可以出嚟啦， 系啊， 出翻嚟做个好人啦，知唔知？ 喂，咁我求你停咗，好， 多谢你啊 ，Steve， 多谢 Steve， 多谢， 拜 拜。 Bye bye 着土日，仍让你没法入眠，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个唱多片，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遇上降也觉得不动，上万尺巨人吓惊了吗？哪次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履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当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处可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但愿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青朗，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内看，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电话号码18723888，继续等你哋打电话嚟分享你哋嘅故事同埋一首可以匹配到嘅歌啊！呢个时候又听下第二位听众嘅电话啦。喂 ，hello，hello， 你哋好， 你好啊，点称呼你呢？ 我系前空少陈豪啊。 哦。 我覺得一講呢個前空少陳豪咧，我諗有啲聽眾可能咧，即係有留意都留意過啦咁樣。咁然之後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前空少呢個名 字。係前咯， 同埋你一講係叫陳豪 coffee or tea， 我即刻諗到係 coffee 啦。 仲谂到，系啦，几好啊咁样，知道记得我啊都咁样。 系啦，咁即系要请陈豪即系讲下你今日想冠名赞咗个点样嘅故事俾我哋，系咪都同空少嘅生涯有啲关系咧？ 嗯，哇，咁真係一定好有關係啦，即係始終自己做咗五年半啦，咁跟住呢上一兩個月呢就經歷咗啲下事件呢，咁而家就冇做啦咁樣。 嗯， 咁如果講返以前經歷最開心呢，即係就算話要日日顛倒啦，好多時差啦，咁但係喺呢份工度呢就俾到個機會呢可以去到外地度周圍玩啦。 嗯， 咁有啲人呢就係周圍去旅行啦，可能去遊歷啲名勝古蹟啦，咁我呢就 develop 咗個興趣呢就滑雪。咁、 哦、 呢因為是啊，我哋呢就好啲嘅，去到欧美啊或者加拿大呢啲地方呢，咁你可以都有两三日时间喺嗰边度玩又好啦，休息又好啦，咩都得。咁我呢就喺冬天嘅时候就会喺嗰啲地方度滑雪啦。 嗯 嗯。 咁就喺人哋半夜三更瞓緊觉嘅时候呢，咁我哋就喺地球嘅另一边度呢就好开心咁喺度玩。咁喺滑雪嘅期间呢就除了自己考牌啦，考教练啦，因为哇真系全身瞓身内环，因为就算唔系飞紧做啦， 系 喺香港咧，其实冬天嘅时间留好少喺香港，因为咧一有假期咧就会飞去日本滑雪， 哦、 基本上成个冬天嘅人生都系滑雪嘅，咁所以咧反而每个月喺香港嘅时间就极少，可能得几日嘅啫。 所以你嗰时直情中意到系做咗专业嘅考牌嗰啲嘅， 考咗两级噶啦，系、 哦、 啊。 哇！但系因为你啱啱话就系因为呢一个工作令到喺外地时间多咗 develop 咗呢一样嘅兴趣，咁但系你记唔记得当初系 第一下系 点样样咧？ 点样会爱上呢件事咧？ 哇！第一下咧，真系嗰时好少可去冰天雪嘅地方啦。 系 第一下 trigger 到自己想去玩咧，系去瑞士。去啲雪山，諗住喺啲人去雪山，諗住喺睇下行下啦，咁見啲人滑雪好型啦，跟住又覺得喺雪上面玩係一個幾開心嘅感覺啦。咁、 嗯、 之後咧，嗰下未話嘅，之後咧就跟啲朋友咧就話：喂，我哋都會滑雪㗎，你未識未學過咧，都唔緊要，過一齊玩啦咁樣。咁喺日本度真係學嘅，係，咁跟住咧主要就係咧，但係你好難長時間留喺日本，同埋要翻工㗎嘛都要。 嗯 咁但係我哋飛日本呢就未必咁多時間去玩啦，當然咁反而呢你去歐美啊，譬如瑞士啊，喺、 嗯、 加拿大啊，甚至、 嗯、 美國呢都有多啲啲時間，你就可以抽到譬如一日嘅 full time 去滑多一日雪囉。咁、 哦、 我嗰時滑到好癲到係可能一季可能三四個月呢我有五六十日都係滑緊雪囉。 哇！ 即基本上系日日都滑緊雪，基本上 嗰、那個沉迷個位或者咁 click 中你個位係啲咩令到你一試就中意咗呢？ 嗰種其他運動比唔到嘅快感，同埋你可以自己一個人由山頂衝落嗰種刺激啦，那個滿足感啦。 嗯。 又或者 even 係滑完雪之後，你成班朋友一齊玩去日本啦，你一班朋友食飯浸温泉，夜晚 chit chat 吹水咁樣咧、 哦， 都係所有嘅感覺都係好 close 嘅。 我覺得呢個電話好殘忍啊！尤其是而家冇得去旅行嘅時候咧，你就咁樣形容咧，哇！頭先個心都噏住啊，真係好唔舒服啊咁樣。咁但係即係頭先都有聽陳豪講啦，因為即係之前就經歷咗即係可能工作上嘅一啲嘅變動啦，即係好無奈咁接受咗個情況，所以咁樣。咁但係我想話即係你啦，或者身邊嘅朋友，你哋有冇而家即係傾起啊？咁樣都好懷念過去上套。 話你踢走咁久咧？ 我哋呢个节目都系咁嘅，咁样。 答翻个问题咧，就系始终即系过去几秒都冇乜用啊！你始终都要面对而家同将来啦。咁就算咁啦，咁公司有啲事件发生啦，咁有好多朋友就出咗嚟个社会啦。 系。 咁可能以前我哋挨间底嘢咧，系去谂住去边度玩啊，花天酒地啲啦。咁而家可能挨间底嘢咧，就系谂下自己将来啊，发展下啲嘢啊，去做一啲。工作又好啊，技能又好啊，咁希望可能多啲人了解啊，或者呢都会知道我哋航空业嘅同事朋友呢就多一方面呢嘅技能才能嘅。 嗯。 咁所以就希望都可以将件事就正面啲或者正能量啲啦，俾啲可能仲迷茫緊啊，或者仲未有方向嘅朋友呢发现到你身边有好多人一起努力緊嘅咁样。 嗯。 就算喺捱到三更半夜唔瞓觉呢，都希望件事成事嘅咁样囉。 今日陈豪，你会拣选一只乜嘢嘅歌嚟表达你今日呢个故事又好啊，心情又好咧？ 我会拣 Edgar 嘅 3 A.M. 咯， 系即系 3 A.M. 都未瞓啦，系嘛？即 系因为以前嘅 3 A.M. 咧，我哋系可能乜即系可能喺世界各地做紧唔同嘅嘢啦。 嗯， 咁但系而家咧，可能全部人都困咗香港啦 ，even 3 A.M. 都仲做紧嘢啦。但系我觉得咧就。 只要你自己个心或者自己嘅态度话正面啲啊，或者去系咯谂多啲可能性咧，咁其实系几多 AM 咧都可以有好嘅发展嘅咁样， 好正能量啊！ 同埋有一种呼唤咁啊，希望同行嘅朋友以后凌晨三点钟未瞓，大家就会谂起大家。 系啊， 系啊， 或者可以揾下陈豪倾下偈咯。 我下次三点钟开 live 睇下有冇人听先。 系啊， 会有嘅。阿波胜都系夜鬼嚟噶嘛。 系啊，夜嗰啲系 OK 噶。咁但系多谢陈豪打电话嚟，即系同我哋分享呢、這、一个，即系大家都好关心呢段时间其中一件、 嗯、 即系香港嘅事情啦。咁、 嗯、 样咁都即系希望大家顺利啦。 希望大家都有美好嘅将来。 系 好。 可以振翅高飞，冲上云霄咁啊！ 你呢四个字真系， 我转翻首歌，转翻做听冲上云霄。 真系唔使啦。 咁啊，你就得个 feel。好 啦， 好多谢你， 多谢陈豪，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Hey，Yeah，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Uh-huh. What's that? 但愿没什么拉扯与纠缠，故事维持不变。但是近日竟心去到失眠，我们无法逃避这共鸣。 我真系睇唔到啊，大佬。